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。今天是，在放假之前，过年之前最后一期直播节目，谢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和进场。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AM927 Fresh Radio。 如果想要跟我在直播间交流互动的话，有几种方式，选择你最舒服的方式跟我来一起聊聊天。第一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。第二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，搜索周大准，是我个人的微博。第三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叫做微准时达录机，也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。很多的朋友都会在晚上啊，在花椒的 APP 上跟我一起聊天，度过难得的一个小时。花椒怎么来看到我的直播呢？你可以关注活力982，在搜索框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。欢迎今天到场的朋友们，有 LCCCC， 有航海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。其实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想必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回家了，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里，放下所有的戒备，彻底的放松，安安静静舒舒服服的过一个新年。现在还有谁没有回家呢？除了我，除了在听节目的朋友，谁还在工作？可以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感觉。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还在工作，我们外边的导播辛苦辛苦了，他们也是每天在直播间的外边提高的警惕，保持高度的戒备，一旦空播怎么办，他们就会追进来。今天晚上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是我们的节目最后一期直播被我赶上，也谢谢大家这一个多月对节目的喜欢。今天我们聊什么呢？大家都会问啊。其实在这个节目预设的时候呢，我会跟我们的制作人还有我们的领导，我们的总监制聊，说不要每天讲话题，就是跟大家一起聊天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屋子。但是他们说有一个话题会比较好，其实我会想每天晚上聊着聊着，我们就会聊出一些新的感觉。就比如说回家，过年的回家其实跟平常意义上的回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回家，一年来说对全中国的朋友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，你回家之前的准备，回家路上的想念，和家门一打开的瞬间，那份最最真实的爱扑面而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么变化的？如果你现在真的回到家里了，你可以想一想我刚刚说的那三个情节，你是不是有过考虑和考量？今天晚上我依然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。其实我在报这个歌单的时候，给我们的制作人要监制和我们的领导看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哎呦，今天这份歌单很催情啊，很煽情啊。”我也希望今天晚上让你有一股想回家的冲动。第一首歌是伴着我们很多人成长的一部非常厉害的室内剧，室内情景喜剧。第一首歌来自于他这部剧的其中一首，名字叫做《我爱我家》。 在听这个呆饶的我爱我家的音乐，依然会有历历在目那些所有的情景重现。现在好多的朋友会边看我爱我家边工作，就是一种非常至高的享受，精神的陪伴。家是我们最最温暖的港湾，这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。所以回到家的时候，你可要好好的表现表现哦。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，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，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欢迎各位继续在这里停留。今天是腊月29了，这个年越来越近了。其实我们自从有了微信朋友圈之后呢，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许多。原来会变得非常的无聊，现在你没事的时候看看朋友圈，看看你的朋友每天都在做什么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哈。难免会有在看的过程当中拉黑的几个人，没关系，拉黑就拉黑。但是你会觉得真的能留在你朋友圈的每一位都是你喜欢的人，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。今天聊聊回家。刚刚看了很多的图片，那首歌我爱我家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家的场景。我们随便拿一张图片来看啊，点开一张，哎，这是所有的朋友回家的路，一盏灯照亮我们回家的路。也许那个建筑物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我们熟悉的楼宇，有家庭三人的、五人的、两人的、一人的、情侣的，这就是每个人回家的情态。回家那一瞬间我个人是百感交集的，因为我来北京大概算了多少年了，200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，15年了，对吗？还不到15年，14年多一点。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尔蒙 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爆棚的小伙子啊，对北京充满了期待，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爸爸妈妈送我出门的那一刻，其实我那时候读不懂他们眼里的内容，想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，就觉得他们应该支持我，应该让我来到我想要的城市。其实这些年疏忽忙碌，有太多太多的时间没有陪伴他们，嗯，也没有什么发言权，不像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朋友可以每天见到他们，在他们需要陪伴孤独寂寞的时候，我也许正在路上赶路，我正在为了我的理想拼搏。好在这些年一直坚持坚持坚持，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在这里跟你说一声，你们要加油。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面对现在信息量互联网更迭迅速的时代，你们面对的事情很多，诱惑也很多，机会也变得多了起来，但是我会感觉到，就是那种稳稳的慢慢的细致的钻一件事情的时间相对减少了。我希望呢，你们这几天特别是对于亲情的这样一个连接，亲情的熟悉，特别是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终于回到家里了，要真的好好陪陪父母，千万不要一回家就拿着一个手机不停地在刷微博刷微信，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陪爸爸妈妈聊天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当然了，回家有多多方面的意思，刚刚我们说的是个大的家庭，还有小的家庭，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希望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接下来要放给你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唱功很好的一位歌手，因为他在教堂唱过歌，也担任过唱诗班的主唱。他的歌声是非常高级和空灵的，而且这个 MV 拍的也不错，但是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首音频的版本，就是由顺子带来的《回家》，这种感觉是切合两个人生活的部分。那个 MV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，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可以看看那首 MV。顺子坐在一个室内的有一个观众围成一个小圈的一个舞池当中，一架钢琴，顺子就这样洋洋洒洒地唱出了那首高难度的歌曲《回家》。记得回家哦，不要在外面应酬了，记得回去陪陪他，如果实在脱不开应酬，回家记得拥抱他一下。 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曲，来自于顺子的《回家》。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周准为您带来的十点大陆机。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，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，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，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，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。 见字如面。 十点大陆机，欢迎各位的光临。今天是腊月29了，2018年的2月14号。谢谢你在这样一个时间，这样一个节点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，谢谢各位。所有的朋友在问的问题，我不能随时的去回答大家，大家见谅。看到你的航海来了，看到了天涯加爱琴海，名字都非常的浪漫，所有进场的朋友你们里边请，希望你们来到这里之后呢就不要再离开，长久在这里做客，就像是一个咖啡馆，就像是一个电影院，就像是一间书店，你可以把它想象任何你舒服的空间。今天我们来聊回家的感觉哈，有首歌是回家的感觉就在不远的前方，有很多很多对于家的眷恋，我们会想到很多对于家的一些小时候的记忆哈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再次提一遍，就是我们每次放学，小学的时候哈，小学放学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家小学离的家很近，然后我从小学的这个学校门口出来，背着书包一路蹦啊跳啊，啊唱着歌吹着口哨，然后就看到一家一家的这个灯渐渐都亮起来的，知道哎隔壁谁谁谁哎他们都回来了，然后呢就会开始闻每家的味道。那个时候用炉子做饭，有用燃气的，有用那个叫做液化气。90后的朋友你知道液化气是什么吗？00后的朋友你知道液化气是什么吗？很神奇的啊，我们都是用那自行车去买那个液化气罐的啊，然后就有火打着了之后开始做各种的饭菜。谁家做土豆烧牛肉了，谁家在焖排骨，谁家在做炖鱼，谁家今天又做了花卷，蒸了花卷，吃饺子，包包子。哇，那个味蕾被打开的感觉，就是我放学那一段短暂路程当中最最舒适的味道了。那个感觉现在现在好像没有了，因为大家都有了抽油烟机，那个味道会随着烟囱排到室外去，烟消云散。科技改变生活真的是改变了不少，浓浓的年味啊，这个年味很多。其实说到年夜饭呢，想必再过一天的晚上，我们的朋友圈就会被年夜饭的照片刷爆微信圈。你的年夜饭，你们家的年夜饭都有什么？一会儿我会放很多年夜饭的照片，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哈，年夜饭到底有什么准备？你的家里头那年夜饭都有什么菜？其实每个地方的菜是不太一样的，比如东北地区都要炸各种的丸子，过各种的油，什么都要炸一遍，萝卜丝、茄子、土豆全炸，肉丸。南方也许会吃蛋饺啊，对不对？也会，广州也会早茶的文化。其实庆祝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有的南方是舞狮、舞龙，那赛龙舟、扭秧歌，那北方有扭秧歌，那北方放鞭炮，是非常非常让人怀念的过年的气息啊。刚刚说了一堆中国的过年，也放了几首中国的歌曲，接下来这首他的歌声也是能让黑夜发光发亮的歌手，这首歌叫做 Home。That's like bubbly 的歌曲，一个男中音的音色，非常的舒适。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，我是周准。这首歌不能放完了，下半段我们还有更多关于回家的记忆，不要走开。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. In Paris and Rome, but I wanna go home.

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。那为什么直播间的灯光会如此暗淡呢？因为是十点大陆机啊，因为这个灯光要跟着节目要符合，白天这里灯火辉煌的非常漂亮，你也可以来白天欣赏我们这个电台其他的各档节目，非常好玩的啊。今天呢我们来说回家，刚刚那首点一首歌的片花放完之后，大家就会了解说我们要为听众点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这首歌呀有20年以上的年头了，现在唱这首歌的人呢也不经常出现在晚会媒体的视野里了，他做了导演之后呢就是幕后工作者了，但是在那些年在广东我国南方他真的是一塌糊涂火的，而且他说唱式的演唱风格风靡大江南北，他就是李春波先生。我一说完李春波你就应该我要知道我放哪首歌，如果你知道了现在要告诉我，在花椒的朋友，如果你正在收听收看我的节目，我要放一首李春波关于家的歌曲，应该是哪一首呢？时间10秒钟，你们猜猜看，有请李春波先生隆重登场。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给自己有一个预设，说我要忍住自己情绪。其实我在进直播间之前还特别的那样，其实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才知道我的职业决定了我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一封家书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吧？我现在广州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，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爸爸每天都上班吗？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谢谢了。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。以前儿子不太听话，现在懂事，他长大了。 啊，这首歌曲有了年代感啊、哦！那个时候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爸爸妈妈随着岁月的痕迹，真的是变老了。他们都快成老成老小孩了是吗？80后的年轻的朋友也快40岁了，时间真的是不等人。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养育之恩，谢谢你们。 哥哥姐姐常回来吗？替我问候他们吧，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，自己孩子有什么客气的。爸爸妈妈都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，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。好了，先写到这儿吧。 1993年10月18号，大家算算这首歌有多少年头了。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是 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谢谢简妮来到直播间，终于知道你要回家了，真好。忙完了啊，上海的年的味道怎么样？过年的气氛浓吗？想问一下你。还有就是看到你送的烟花和水饺，在我们这个大的背景当中，还真的有过年的味道啊。家的路越来越近了，春节联欢晚会马上就要上映了，你对哪个节目感兴趣可以来说说啊。简妮是上海的朋友，那上海一定是非常有趣的。我们刚刚在说年夜饭的问题，上海年夜饭是什么样子？因为我是个北方人，我真的不太清楚上海年夜饭的样子，但是我可以放几张图片给正在看直播的朋友，听直播的朋友就看不到了。年夜饭你们可以翻出你们之前拍的照片来看一看啊。年夜饭来一个狠点的，嘣，哇，有虾，有猪蹄，有鸡翅，有拌凉皮，有豆角，有排骨，有蒜苔，有桂鱼，有肉炒辣椒，有红焖大虾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好些朋友说呀，做菜有点累哈，但是你不觉得做菜是一种非常好的感情的凝聚吗？又换了一个风格，有玉米，有海鲜，这应该是在海边的朋友吧，有虾，有鸡翅，有螃蟹，有虾仁玉米，还有豆角，还有墨鱼啊，还有大闸蟹，还有红烧鱼，每一家的这个年夜饭都是无敌的。还对，还有大凉皮儿。好，再来一张。吼吼吼，看到了武昌鱼，看到了丸子，看到了虾仁，还有这应该是扒鸡吧，还有猪肘子，还有鲍鱼，蚕蛹，拌三丝，哎呀，还有鸡脖，四喜丸子。简妮她说吃方便面，过年怎么能吃方便面呢？不行不行，一定要自己做一顿非常像样的晚餐啊，跟家人一起吃吗？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愉快的过年的家庭氛围啊。再换一张。好，这个厉害，有凤爪，有大闸蟹，有大海虾，有啤酒、可乐、香槟，黄瓜、木耳、虾仁，还有小鸡炖蘑菇，还有蟹棒炒西兰花，这一定是东北的一家人吃的年夜饭。小鸡炖蘑菇，哎呦，这是什么菜？我的帝王蟹。谢谢简妮，你一定要吃顿好的东西。大家一年奔波忙碌在外边真的不容易，不管你是学生，你是打工，你是做到了企业的高层，或者你是 IT 工作者，媒体行业的工作者，歌手、演员等等的一些所有的身份都很辛苦。忙了这一年，终于有一个理由可以放一个 不长不短的假期，跟家人们团聚。有些朋友选择在国外过年，其实在国外过年的朋友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了，陆续的啊都发来了海岛的照片，南方的艳阳天，还有北国的北部的北国风光，雪地雪人，冰雪大世界，每一个都很好。时间来到了22:43，这首歌是什么呢？听听看，王力宏带来的《落叶归根》。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就会想到，哎呀，有一天回到故乡，有一个小院子，养些树，然后画画、弹琴、唱歌，跟一帮朋友喝茶，多美的时刻呀！叶子落到地下，融入到土壤里，然后再发芽、生根，树木越来越大，在夏天可以纳凉，冬天可以挡雪。来自王力宏，《落叶归根》。 举头望无尽灰云， 那季节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，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命运的安排，遵守自然的逻辑，谁都无法解谜底。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欲住在你身边。 妈妈说，人最好不要错过两样东西，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和一个深爱你的人。妈妈，我在你眼中是完美的，可我有时候让你失望了。但是您微笑着对我说，那不叫失望，叫成长的代价。妈妈，爸爸，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时刻，我要说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。 都忘无尽回音，那季节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，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解谜底，远离家乡，无声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 嫉妒没有伤害的地方，我爱我家，珍惜家人对你的爱。吃点大陆机，诚意呈现。刚刚呢，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，那接下来的歌会是什么呢？其实我看到了 LCCCCCCCCCC 好多的 C 啊，多喝橙汁补充 VC 写的这个他的小作文，等我拿到之后跟大家读一下。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 LCCCCCCCCCC 说的这个话我看到了，我来读给大家听听看哦。他是这么说的，说起回家每一次都很激动，不管是不是过节，因为从初中开始就在外上学了。哇，我是从高中，咱俩差不多，我比你晚了三年。说起来其实在家待的时间并不是很多，我也是一样的，总是一个人在外面，所以每一次快要放假的时候都已经开始想象爸爸妈妈做的好吃的，有好多想要跟他们聊的事情，当着他们的面聊，还有软软的床，舒服的氛围。不变的是每一次回家总有一碗温暖的鸡汤等着我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真棒，妈妈爸爸对你的爱是无私的，我们其实都回报不了的。血浓于水的情感无法用语言去表达，就在有生之年多陪陪他们，尽到做儿女的孝心。回到家之后呢，一定要顺着他们，多跟他们聊天交流。有些孩子跟家长的相处方式是朋友式的，可以跟他们打引号的勾肩搭背出去走，哎，咱们出去玩去，哥们儿，叫爸爸。我从来没有跟我爸爸这么称呼。有些是，就是有些书卷气的家庭，说话是有层次感的，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不能乱动，吃饭的时候不能点筷子等等的这些，我就是这样家教的孩子。我很羡慕那些，并不说这样不好了啊，我就羡慕那些像爸爸妈妈比较开朗开放不严肃的那种。我爸爸妈妈有点严肃啊，也谢谢他们从小对我严格要求。谢谢 LCCCCC 的留言，最幸福的孩子。接下来这首歌我也非常的推崇给你听听看，给大家听听看，毛阿敏带来的诺言。 一句无声的诺言，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当你累了倦了，我是寂寞难言，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。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， 是全心全意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只有爸爸妈妈家长他们的样子，在你进步的时候给你鼓励，在你受伤的时候给你背弯。哇，你看每一个朋友的家庭关系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说有学音乐的朋友，爸爸妈妈付出太多太多了，没有他们也许你就不能坚持学音乐。再比如说有些是散养的朋友，他就会说，家人在我的心里，我不挂在嘴边的都是真正的爱。我们会越来越成熟，20岁30岁40岁，爸爸妈妈60岁70岁80岁，老小孩要宠着他们哦。 向天空大声的呼喊，用心的试过了这么多年，当你热情奔放，我是痛苦难言，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。爱是一个浪漫的变化。 那才是 最后一期节目还有4分35秒，其实我一开始觉得不会有很多朋友来直播间了，我们那些好朋友就都回家了，没想到在陆续都出现了 LCCCC JoJo 还有简妮，谢谢你们在直播间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有爱的家庭，看到了帝王蟹、饺子、玫瑰啊，这都是春节之前的礼花。其实刚刚听到这歌曲来自于马敏演唱的诺言，有爱的一首歌。我们新年过后呢，我会做一系列的片花，会邀请很多专业领域的音乐人、歌手、制作人会录片花。其实刚刚这首歌的作曲王贝就录了很多很多，还有董东东啊，很多很多人，我们节目会无限的丰富起来，陪伴大家每一个晚上。在这里呢，再次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，事业高升，怎么吃都不胖，皮肤越来越白，加薪，有个好的感情生活，父母安康，一切美满幸福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啊，最后一首歌非常棒的好曲，综合的爱。JoJo、LCCCC 简妮，还有小林，还有子栋，还有航海，这些跟我留言的朋友，还有往事随风，往事如风，我没记错吧，如烟啊，谢谢你们支持十点大陆机，我一定用我最最诚挚的心意把这个节目办好。新年快乐，祝你们晚安，拜拜了。Set me free. But I don't let the evening get me down.